滴滴滴滴滴滴滴，哆滴滴滴哆滴滴，哆哆哩哆哩哆罗滴滴，滴哆罗哆滴滴滴，哆哆滴哆滴滴滴，滴哆哩哆滴滴滴，滴哆滴哆哆滴滴，滴滴滴滴滴滴滴。